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來今個禮拜的浩浩汤汤。我們今天的講題就是混沌理論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常數叫費根巴姆數。卒之我們都要解釋什麼叫費根巴姆數樣。原來呢他說根據這條邏輯斯蒂方程呢，其實他就是研究最先建立呢，其實真係好有趣嘅。有少少記唔記得黃金比例入面嗰、那個費波拿切序列呢、 嗯、 最先係研究乜嘢建立起嚟㗎費波拿切吓、啊、13世紀嗰陣時 候。研究又唔知佢做乜喎、 啊。啊嗰次可能你冇嚟呀，可能你病咗。 係 就是、兔仔嘅 喔 增長嘅數目啊。係即係如果我哋養到兔仔一pair兔仔吓咁、啊、就生咗一pair。咁一個月之後佢成熟咗啦，又可以交配又生一pair。咁、嗯、但係原先嗰 pair 呢，生完一pair之後一個月又再可以生多pair咁。咁、嗯、於是佢就話啦，即係隔咗好多個月啦，即係逐個月逐個月咁計啦。 有幾pair兔仔呢？ Totally 有幾多個兔仔呢喺個農莊度咁樣。咁、原來呢佢逐個月逐個月計呢就係、是、即刻講返俾大家聽啦，已經好似唔係呢本度喎。一、二啊，即係零啊，五零咁唔好理啦，一、二，然後三，然後五，然後八，然後十三，原來就係嗰個每一項就係前兩項嘅和，就係、是、費波拿切序列啊嘛。咁但係原來佢個比例就係黃金比例啊嘛，係嘛？咁記唔記得呢個就係研究兔仔嗰個繁殖嘅，即係好有趣。但今次咧，原來呢個混沌理論咧，啊呢、這個費根巴姆數咧，同黃金比例個數值嗰個發現咧，都有啲類似，而係最先又係研究呢個咁嘅繁殖嘅問題、 嗯、 啊。但呢個繁殖咧，費根巴姆就研究邏輯斯蒂方程，同李天岩一樣咧。咁佢就喺度研究緊咧，就原來你按照呢個邏輯斯蒂方程咧，佢係會出現咩咧？嗰、那個你嗰個 K 啊，或者有時我哋用 R， 有時用 K 都得嘅。即係嗰個叫參數或者嗰個常數呢，其實佢哋又叫做一個叫做調控量嘅常數，或者叫做 controlling 個 variable， 或者其實係一個 controlling factor 啦。咁雖然我哋話就話係常數，其實呢佢可以唔係常數嚟嘅。 嗯。 譬如喺頭先嗰條咁嘅方程呢，你嗰、那個R 啦，我就當返 R 啦，都唔好，我都係中意用 K 嘅，我又支持我用 K 嘅。咁你用 K 啦 ,K 呢個呢就係、是、講你喺嗰個嘅環境入面嗰個食物嘅供應量咁樣算、 嗯、 啊。咁但原來呢個供應量當然你可以將佢固定咗係當係一個常數，但你都當可以當係一個變數㗎嘛。因為個譬如個氣候個問題呀、啊好雨水充足呀、啲鹿多嘢食呀、或者突然間乾旱呀、冇嘢食呀，咁你都係會變嘅其實個 K。咁佢就話原來如果我哋喺度調校嗰個 K 呢，個 K 由細到大呢，而佢呢一個咁樣嘅繁殖嗰個數目，總個數目個變化就好有趣嘅。當嗰個 K 嘅數值太細，其實你將佢我哋叫 normalize 啦，即係數學上我哋唔詳細再解釋啦，即係話其實當佢最大值係一咁先算啦，即係你呢個嗰個 K 最大值係一。 係 呢、這個啊，唔係，應該講話嗰個數目啊，嗰個最大嗰、那個繁殖嗰個人口，其實唔係人口啦，嗰、那個生物嘅數量係一咁樣算啦。咁但係譬如你呢個 K 咧，其實係可以嗰個數值咧係會由零開始一路去一路調校上去啦，即係你將佢 normalize 之後咧，你會發覺開頭當嗰個 K 太細咧，即係個食物供應太少咧。其實你嗰個 population 最先無論你假設嗰個數值幾大呢，佢、都會一路慢慢跌到去零，跌到零啊， 零添，冇埋啊， 冇埋囉，梗係囉，唔夠嘢食㗎嘛、 嗯、 所以呢即係當你呢個 K 係低過某一個值嘅時期呢，佢嗰個 population 呢其實就 絕種 㗎啦，絕種㗎啦，最後會跌到零㗎啦、 嗯、 但原來當你呢個 K 高過某一個值呢，咁佢就可以咩囉，平穩囉，平穩咁、但係平穩呢得嚟呢，其實你個 K 一路大，佢嗰個亦都一路大嘅，好明顯啦，你食物多咗，所能夠容許嗰個嘅數量亦都大咗啦。咁我而家講緊呢，其實係講緊嗰個 sigmoid curve， 頭先我講個 S curve 呢、個頂嗰部喎、頂嗰度喎，即係佢平穩嗰度喎。咁平穩嗰度呢，佢之前平穩就係因為有其他嘢就係嚟食佢嘛，其實佢呢條方程嘅建立就係已經假設咗有 predator 㗎啦嘛、有啲狼嚟食佢嘛，如果唔係佢咪會直升上去，然後就 collapse 囉、即係話食曬啲嘢然後跌，食曬啲嘢又跌咁樣，係嘛，咁佢唔係咁嘅，佢係有啲 predator嚟去控制住佢，所以佢其實係根據嗰條 S curve。咁 S curve 最後係 plateau 㗎嘛，即係變成一個高原嘅平過㗎嘛。而家我問題關心就係平嗰節嘅數值啊， 平一字嘅數值呢，原來當你個 K 係太細呢，其實呢平一字嘅數值就係零，即係佢根本就係會跌到去零嘅，平嗰度根本就係零嘅，根本即係佢就會滅絕啦，你好咁講。但係如果當你嗰個 K 係慢慢加大呢，即係你最後穩定出嚟嗰、那個population 呢，其實就會隨住加大嘅，好合理啦，係咪好合理。咁但係有趣啦，原來當嗰個 K 去到某一個值呢，你會發覺呢，佢呢個平穩落嚟嗰個 population 呢，就唔係固定喺一個值，而係兩個值。兩個值，即係話呢，佢會出現一個 oscillation， 佢就會喺兩個值之間呢係 fluctuate 嘅，即係佢會由一個值就會跌到去一個細啲嘅，但係咁上下佢又會升返向高啲嘅，又跌返去細啲高啊，咁就係兩個值囉，即係佢會固定喺兩個值， 穩定咁樣跳嚟跳去， 係啊，有個 oscillation 啦，有個 oscillation， 即係話喺某一個嘅食物供應量同埋嗰啲狼係繼續一路食佢嘅，咁但係啲狼同佢關係好複雜㗎嘛，大家知道啦，係咪，即係佢多啲狼又多啲，佢少啲狼又少啲，但係其實有個 time lag 嘅，有個 time lag， 好啦，咁但係呢，原來你係 vary 個 K 落去呢，再將佢增大少少啦，佢就唔係穩定喺兩個值喎，又穩定喺四個值，即係佢個 oscillation 呢，就唔係一個，而係兩個 oscillation， 即係兩個 cycle 嘅兩個 period 嘅，即係佢原本係一個周期啦，即係有兩個值之間啦，但係而家佢就會係即係遊走喺四個值之間。哇，有冇趣啊？ 好得， 有啦。咁但係原來你再將個 K 增大呢，佢就會係有八個值之間，八個值，即係譬如嗰隻鹿嘅 population 啊，就會喺八個值之間呢就來回震盪嘅。咁但係如果你再增大呢，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後面個圖嘅含義啦，卒之講到啦。其實呢個圖啊，當然呢個圖可以係應用喺頭先我所講嗰個鹿嘅數目啦，即係有狼食鹿啊，咁所以呢個呢，你就係睇到，當然佢全部係將個數學上係，我都叫 normalize， 所以睇下佢嘅，即係而家我哋嘅左邊嗰個頂嗰度係咪 1.0 啊，咁所以下面 0.8、0.6、0.4 啊嘛，即係佢當咗1啦，即係最大就係1咁樣算啦，咁嗰個就係即係容許嘅數量啦，即係喺嗰個食物供應嗰度。好啦，咁但係因為有狼食佢冇可能係話真係去到呢個1嘅咁。但係呢，佢嗰個數目呢就係視乎嗰個食物供應呢，但原來食物供應呢過咗某嗰個限度之後呢，咁佢確實係會隨住食物供應增加，就係好似我哋最先嗰條單嗰條線啦。啊，嗱，睇下啦，即係我呢度指呢條線呢，就係咁樣啦。好啦，咁但原來去到某一個值呢，佢就會分叉啦，呢個呢就喺即係我啱啱呢個手指指住呢一點呢，就係叫做大家學呢個英文啦，可能你未識就要學啦，叫做 bifurcation point。bifurcation 叫分叉，叉字呢其實就係分字下面一個山字，記唔記得香港以前有一套戲叫三叉口啊，其實三叉口以前是一套京劇嚟㗎，不過佢就有郭富城做嘅呢，郭富城啊同埋邊個啊吳彥祖啊，同埋仲有一個咩男啊，唔記得咗啦，咁 原來呢個叉 叉字嚟㗎，呢個叉分字下面一個即係打叉呢，打叉咪啦，好啦。咁原來呢個叫分叉呢，就係英文叫 bifurcation,bifurcate 即係一分為二咁解。咁佢度就分叉喇喎。咁佢就發覺呢，原來佢嗰、那個population 啊，比如鹿嘅 population 啦，你係甲蟲又得，你魚都得㗎其實啊，企鵝都得啊，但係都係同一個道理嘅。咁佢就原來呢就會出現咗兩個值。但呢兩個值呢，當然亦都會隨住你嗰、那個K 大呢，佢都會係有變化㗎。但係當你去到某個值呢，你會發覺佢會再分叉喎、啊。我真係要坐過的咁多，你睇到佢會再分叉，佢今次就唔只係游走於兩個值之間，佢就游走於四個值之 間，然後就八個值、但原來好快脆你睇到呢，嘩勁呀。佢直情就會變咗乜嘢呢，就最後佢 會去到一個地步呢，就係、是、話完全冇規律。即係呢、完全冇規律意思呢，即係佢係佢當然佢係有個 boundary condition 嘅，即係佢個數量一定唔會話係有即係有上限有下限。但原來喺呢個上限之內呢，你係估唔到嘅。佢鍾意即係即係呢一季咁多，下一季咁多，下呢一季咁多，下即係或者當我一季季咁計啦，即係總之呢，佢就變咗係一個 chaotic 㗎啦。chaotic。但係其實你成條 equation 呢，你去計佢呢，佢係 deterministic 㗎喎，嗰條 equation 入面係冇一個 probabilistic 嘅成分㗎喎。但係原來你只係將頭先嗰條即係 xn 加1等於 k 乘以 xn 然後再乘以括弧一減 xn， 你一條咁簡單嘅邏輯斯蒂方程咧、嗯，原來你一路轉嗰個 k 咧， 係 就會係有咁樣嘅變化啦。如果我哋 normalize 之後咧，其實嗰個 k 嘅數值啊，係已經決定咗噶啦。呢度有嘅、那個 k 嘅數值咧，就係話如果你係 k 係細過一嘅話咧，其實嗰個 population 一定死嘅，最後會去到零嘅。但如果你 k 係大過一，但係細過三咧，咁樣咧，佢就開始即係第一節線啦， 就分 開兩個。唔係，第一節線，第一節線， okay, 即係佢唔會滅絕， okay, 但係佢亦都會慢慢即係一個穩定係一個數值，但個數值會增加噶嘛。咁啊，第一節線咯，呢個都 graph 第一節線咯。咁但係話如果 k 大過三咧，佢就已經第一次分叉啦。咁、 嗯、 但係原來個第二次分叉咧，就係、是、當 k 等於 3.45、 嗯 啊、然後咧當 k 等於 3.54。然后当 k 等于 3.564 喎 ,3.569 喎 ,3, 哇好密嘅其实。你睇下係㗎，因为佢嗰个所谓分叉呢嗰、那个间距呢係越嚟越密越嚟越密㗎喎，係咪好啦。咁但係费根巴姆就搵到一样嘢有趣啦。就係、 是、 话你令到呢个我哋叫做周期倍增呀，个术语叫做 period doubling 㗎嘛、 嗯、 ,period doubling 係咪由一个 period 变咗两个 period, 变咗四个变咗八个呢。佢话你令到佢有出现周期倍增嗰個 k 嘅值呢，即係每次我哋搵嗰個值呢、 嗯、 原來即係嗰條式就咁樣嘅，就係 kn 加1減 kn、 嗯、 n 加1係個 substrate 喎、啊、即係 k 即係某一個嘅 k 我哋叫 kn 啦，即係某一個 step 我哋叫 kn 啦、嗯、咁但係即係佢之前咪有個 kn 減 1， 之後咪有個 kn 加1嘅，係咪而家呢我份母呢就寫呢就係、是、去計嗰個咩，就係、是、kn 加1減KN， 但係呢個分子啊 ,sorry 啊分子。咁然後下面分母呢就隨意咩呀，就係、是、K， 呢度呢佢就寫 N 加 2， 就減 KN 加1啦，即係我哋用 KN 嚟做出發點啦。咁所以呢你就計下一個呢就叫 KN 加1嘛，但再下一個呢就叫 KN 加2嘛、嗯。所以呢分子呢就係 KN 加1減 KN， 分母呢就係 KN 加2減 KN 加1。咁、 嗯、 你如果我哋揾呢個咁樣嘅 ratio 呢，但係然後又係其實同黃金比例嗰個一樣，你就攞佢嗰個極限值、 嗯、 就係、是、個 limit， 就係當 k 去到無限大嗰陣時候、嗯